武才， 胸中暗藏两把刀。 有才，有才，有才。 Oh!

上下云翳，引起他团起高层望，委屈他人能伸冤，夜雨桃城无下云凉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借此风声寄楼家，谁有虚度一年真得牛陪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心下，忠良早害谁不痛，奸臣狠毒杀苦杀，娘子啊这血海大仇定要报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奸臣到底是哪个？你理该得我说明白。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愿将那奸臣斩尽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Thank you.